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您好，听众朋友们，今天为您播出的是记者张鹏飞采制的录音报道。 在山上还有小亭子， 对，这一块是咱们的第二处冰铺， 第二处冰铺就在这儿 啊，非常的壮观。 哦， 你看这个植被现在生长得多茂盛， 对， 影响第二年植被的生长。 嗯， 时值金秋，记者来到门头沟区妙峰山镇的炭厂村。这里有一个神泉峡景区，一路啊有山有水有野趣，沿途一路山泉相伴，跨水的吊桥、仿古的凉亭，还有一条10公里的登山步道，一直与驼岭古道相连。在每年冬天，神泉峡景区打造的冰瀑奇观可以说啊是北京相当有人气的网红打卡地，每年冬天都吸引大量的市民打卡参观。炭厂村党建助理员傅尚华介绍说， 在2018年的时候啊，我们被誉为啊京津第一铺冰铺。在今年的1月、2月2个月， 嗯 啊，我们景区冰铺的一个景区门票收入达到了420万，这个还是在咱们疫情防控啊75%限流的基础上。 嗯， 如果没有疫情防控75%限流，我们可能收入还要更多。 对对对。 门头沟区妙峰山镇的炭厂村，以前啊祖祖辈辈以烧炭为生，烧出来的优质木炭供应明清皇宫使用，还有49%的百姓生活所用。而如今呢，炭厂村告别了黑色烧炭产业，趟出了一条红色资源、绿色发展的生态振兴之路。党建助理员傅尚华介绍说，炭厂村由黑到绿的发展过程经历了几次产业升级。 我们炭厂村啊，是明清时期供应京城皇宫取暖的主要烧炭基地。 嗯， 啊，我们村庄呀，原来有40多座古炭窑。 古炭窑， 古炭窑就烧木炭的，因为 烧的是木炭。 木炭，对，不是咱们煤炭， 哦， 是木炭。现在啊，咱们这个大西沟还有一个华北最大的古炭窑，就是咱们为了让更多的游客呀，能看到咱们这个遗迹，我们在我们的神泉峡景区里边做了2座仿制的古炭窑， 哦， 啊，让大家了解我们的这个土炭窑， 嗯， 这个文化， 嗯， 啊，所以说这一块呢，就是说从咱们那个明清时期啊， 嗯， 啊，就咱们那个村民啊，就是那个以烧炭为生，就繁衍成村， 嗯， 在《顺天府志》里边开始有记载，叫炭厂村，啊，咱们村庄呢，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停止了烧木炭，因为烧木炭也是破坏这个生态的呀， 对， 啊，所以说也不再烧木炭了。第二个呢，咱们就是转型到咱们的大农业。就有烧炭业，咱们就转型到咱们的大农业啊，这是咱们的第一次产业转型啊，就转型大农业以后，咱们主要种植小麦呀，高粱呀，大豆呀。但是这个呢，我们那个山区啊，门头沟区啊，是98.5%的山区。 对， 像咱们炭厂村也山区比较多， 嗯， 它平原很少，耕地不多啊，现在就是土地比较贫瘠，所以也不能致富啊，也不能解决温饱。这样呢，我们就转型到我们的那个第二次产业转型，转型到我们的这个林果业。 到林果业， 对，种植那个红果， 嗯， 啊，种植红果以后啊，咱们感觉就是在以后的这个产业中啊，能给咱们药厂呀、食品加工厂呀输送一些这个红果，就山楂， 嗯， 啊，红果输送。 林果业是大概是哪一年？ 80年 的，80年、 对对对。 哦，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 一直持续了3年左右。 3年哦， 对，3年多的时间吧，我们就种植这个林果业。 哦， 后来啊，也是这个转型期啊，它是经历的就是得摸索、得探索， 对 啊。然后这个盛果期的时候，它价格就开始衰落，衰落 一下，因为产量多起来了， 对，2毛钱一斤， 哦， 所以说也不能致富，不能致富呢，这样也给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后来的这个第三次产业转型， 嗯， 给我们奠定了基础，奠定了这个 咱们那个生态 哦， 你得植树嘛，是吧？ 对对对。 我们在那个08年的时候， 嗯， 08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摸索着前行， 嗯， 前行以后打造我们的这个生态旅游产业， 嗯， 就是我那大溪沟， 嗯， 现在咱们叫那个生态沟域经济， 哦， 生态沟域经济原来叫沟域经济， 嗯， 啊，这个上面以后咱们就开始打造咱们的景区。08年当时打造的时候也是那个看看咱们那儿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嗯， 是吧？你得有具备的这个自然资源，你才能打造生态景区。我们这儿是有水， 嗯， 啊，有水，有泉水，源源不断的往外流 啊。 啊，当时我跟那个咱们那个村的呀，就是30多岁左右的，还有年长一点的，给他们聊天。聊天以后，他们说呀，冬天小的时候呀，拿着家里那个大脸盆， 嗯， 家里那个时候都有脸盆， 对， 啊，从我们三间房的地方坐在脸盆里边滑那个冰，一直滑到咱们村口，将近2公里，这么长的路。 啊， 一直说你看咱们那个水资源当时多么丰富，所以说咱们有水有泉水， 嗯， 咱们才能发展这个旅游， 嗯， 咱们又有山， 嗯， 具备这个条件， 嗯， 所以我们请了当时清华学者， 嗯， 还有我们镇党委政府的支持。那个时候我们两委班呢到我们那个大溪沟，当时是一条荒沟，荒沟当时在80年的时候是有几户人家都在住在里边，也是当时以双木炭为生， 嗯， 后来搬下来以后那个地方就成一条荒沟，就没有人啊，非常的荒凉。咱们那个清华大学的教授，由咱们两委班子生，由我们镇党委政府的啊领导带着我们去考察，背着大绳，带着干粮，带着水，进去从翻山越岭查看哪个地方可以适合建什么景点， 哦， 啊，去看啊，非常的辛苦，连着去了大概持续了半个多月， 嗯， 啊，我们去到最后啊，那个清华学的给我们的那个结论就是可以发展生态旅游， 嗯， 啊，可以发展旅游产业， 嗯， 这样呢就给我们吃了定心丸， 嗯， 啊，然后当时我们就开始退出养殖业， 哦， 啊，让我们的村民，你比方说当时有放羊的呀， 嗯， 奶牛的呀， 嗯， 啊，当时也有村民有自己的声音，说咱们这山区能发展什么呀，是吧？ 嗯， 你发展了以后有没有游客来呀？ 嗯， 也是。因为当时你人家正养着羊养着牛，有人也有这个钱来生活， 嗯，没错， 你一下子让人家退出了，你现在景区不成熟， 嗯， 所以说你怎么给人家解决这个生活， 对 啊，我们的那个大伙说将来景区以后开放以后到景区上班去， 嗯， 啊，到景区解决再就业， 嗯， 是吧？这样呢我们就是也是村民后来就理解退出养殖业， 嗯， 啊，退出养殖业以后呢咱们就开始大力打造我们的这个神泉峡景区， 神泉峡 啊，对，神泉峡景区我们定名为。 我们走了一个木质的栈道哈，哎呦，这个栈道走在上面，晃晃悠悠，还很有感觉。 从这儿上去呢，是咱们的10公里、5公里、20公里、30公里、40公里的休闲健康步道。 哦， 咱们华北最大的古炭窑。古炭窑就在咱们山上。 神泉峡景区从2009年开始试营业，到2010年的5月1号正式对外营业。一开始啊，村里对旅游产业抱有极大的期待，想象着开门营业以后啊，游客迎门这样的场面。但是正式营业以后，却与期待中的火爆场面稍微有些落差。村两委经过研究以后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配套设施不够。 因为当时发展也是抱着很大的期待， 对， 所以一开放肯定有很多游客过来。但是他总是那个没有我们想象的，我们有期待的，没有那么多客人来，也没有那么多游客来，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啊，我们兄弟就发现可能就是还是缺东西， 对， 哦，缺吃缺住缺玩， 嗯，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又打造了一批民宿接待户， 哦， 啊，打造民宿接待户，这样人游客来了能吃， 嗯， 能住， 嗯， 能玩。我们又在景区里边又打造了 CS真人 CS 基地， 哦，CS 基地 啊， 哦， 打造了拓展 啊， 攀岩 啊， 啊，还打造的其他的一些景点， 嗯， 来了以后让游客又能玩， 对， 又能吃又能住， 对， 是吧？ 对， 嗯，你得让人家最起码来了以后你没有吃的地方人家没人来， 嗯， 没有住的地方人家没人来， 嗯， 是吧？ 嗯， 所以解决了一批民宿接待，我们现在有接待能力的是28户。2009年我们呀，啊，又为了壮大集体经济啊，我们是实行了股份制 哦， 合作社， 嗯， 啊，就是咱们村民啊，取得合法户籍的村民，每个人啊给5个股份， 嗯， 我一股是200块钱，一共是1000块钱，就你不用拿钱， 嗯， 就给你5个股份， 嗯， 啊，我们这个股份呢是没有继承，比较特殊，没有继承， 哦， 假如说这个老人啊去世在3月份， 嗯， 那么你今年的分红就分3个月， 哦， 啊，新出生的婴儿和嫁过来的媳妇以派出所啊上户口为准， 哦， 拿到咱们村，你比方说4月份5月份啊，户口来了，拿到咱们村里一登记， 嗯， 就给你5个股份， 嗯， 啊，这样是非常的公平。 嗯， 我们这个股份制啊，很多就是省市区也过来考察的， 嗯， 我要给你们介绍我们这个股份， 哦， 啊，介绍这个我们这个股份，啊，它属于活股， 嗯， 啊，活股 啊，所以说相对来说呀，我们这个股份是比较公平的， 嗯， 因为对每一个人他没有继承， 嗯， 是吧？然后年底呢，这样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每个人， 嗯 啊，每人1400块钱， 嗯， 股民， 嗯， 啊，是我们景区拿出来40多万来分这个红， 嗯， 啊，所以说这个给每个村民呀，啊，给每个村民，我们景区都有利益关系， 嗯 啊，感觉都是我们村集体的，所以说大家干的也有劲儿， 嗯， 包括我们这个冬天的时候游客比较多，但我们有冰铺， 嗯 啊。村民呀，党员呀，都主动出来就疏导咱们这个交通， 嗯 啊，不用喊， 嗯， 啊，大家都知道，这有给挣的钱也有我的， 嗯 啊，这样呢，大家才积极性比较高， 对对对， 啊，我们成立了股份制，给每个人股份以后，我们在2014年被评为国家3A级景区， 哦 啊， 走进这座国家3A级景区神泉峡景区，除了优美的自然风光啊，景区里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也让人印象格外深刻。走进红色文化体验区，远远的就能看到很多真人大小的铜制雕塑，造型各异，在真实的山林之间啊，展现了这里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一场抗日战斗。 这一块是咱们的红色文化体验区， 嗯， 咱们采取的呀是声光电 啊 啊 哦 啊，咱们这个开放的时候啊，你一进到这个有感应的地方，有感应， 嗯， 一到这儿就冲啊， 哦， 然后还有吹号声音， 哦， 啊，吹冲锋号， 哦， 还有那种烟雾。就是咱们呀，是环保烟雾， 哦， 喷的烟雾， 哦， 还有光打的光，声光电， 光，哦， 对， 这边这些雕塑，这都是英勇的八路军战士打的这个日本侵略者抱头鼠窜这么一个场景哈， 对对， 就是这是源于真实的历史是吧？ 这个是根据咱们档案史馆的材料记载， 哦，当年在这儿发生过一场战斗， 对 对 打死了8个日本侵略者， 对对对， 然后就根据这个历史，我们用这种雕像的形式把它还原了出来是吧？ 对，咱们是1939年11月下旬，咱们八路军34大队来到咱们探场村，以此为基地，开展游击战争，开展游击战争，然后他们为什么选择这儿？咱们是由共产党员，也是拥护抗日的，他们走了以后啊，来到昌皖支队，刚来啊人数不多，后来发展壮大，300人，老百姓啊都叫张兴华的部队，从这儿就打死了8个日本兵，咱们根据这个历史，咱们让的情景再现，情景再现，咱们一共做了呀是43座铜像，八路军有4号员，还有卫生员。一下子就把你拉入当时的那个战争。 对，造型各异，你看这个是一个拿着手榴弹要投地， 对， 那个是一个吹号的形象， 对对对， 这边是拿着这个刺刀和这个枪要冲锋哈， 对对对， 这上面是也有一些老百姓烧炭的场景哈， 对对对， 这个就是古炭窑吗？ 对，这就是古炭窑。这个烧炭的历史啊比较悠久，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用这个木炭啊可以冶炼可以冶炼这个铁器、铜器 铜， 还可以用它的吸湿性，可以观测气候的变化，咱们这个烧木炭烧这个木炭怎么烧呢？咱们垒这个土炭窑的时候要留好进气、排气，还得便于密封，还得便于装窑，第二个呢就是烧窑就刚开始的时候就给足氧气，让它充分燃烧，等烧到一半的时候就封窑门，让它在密闭的空间分解出有害气体，剩下的这个才是咱们的木炭，这个炭窑呢，你要开早了，咱们炭就生，你要开晚了，这个炭就成沫了，所以经验和技术都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咱们这个一个是技术一个是经验，都是非常的重要。咱们这个木炭呢，烧了以后有优质木炭供应到皇宫，供应到皇宫，也在咱们东华寺、西华寺大街进行售卖，为什么说咱们这个烧木炭这个要跟这个红色要结合呢？结合的是非常好。当时在抗日战争时期，驮着咱们这个木炭到府城门内，沉寂果局换取情报电池，所以我们放在这儿，放在这儿的目的是有红色。 我知道，我之前去那个妙峰山啊，有一个建沟村啊。他们那儿就是有一个情报联络站，里面那个王文和王凤琪就在城里，就是我党的地下情报人员， 对对对， 他们呢就有地下联络点儿，好像也是可能跟您这个能联系上， 因为咱们都是红色的一条线， 对， 从建沟到我们探厂到田庄，一直都是红色的京西红色交通线， 对， 它都是连在一起的。 而且这几组雕塑等于是展现了这个木炭烧制的全过程，是吧？ 全过程， 一开始是伐木 伐木， 然后把它劈成小木条， 哎，对， 然后呢堆到那个炭窑里， 对， 是吧？ 对对对， 这个炭窑就是在地下挖的一个那个 上面的封好， 对对对， 然后又那边有出烟的孔，这边就烧，烧完之后闷，是吧？ 哎，对， 闷完之后就背着那个炭哈，有驴也驮着它 售卖， 去售卖， 对对对， 啊，然后在抗战年代呢，用这个作为掩护，其实是进行情报的这个联络转运的工作哈。 对对对对， 神泉峡景区这几组沉浸式的雕塑啊，在真实的山林之间展现了炭场村从黑色的木炭文化到红色文化之间内在的一个关联。在这组雕塑背后还有一整面的红色历史浮雕墙，用生动的画面展现了炭场村人民支持共产党、支持抗战、为八路军传递情报、提供支援的历史。 这个是中共华北军平西情报站，这一块是咱们的马家沟。为什么单拿出来马家沟来说呢？因为马家沟啊，当时有一部电台，当时这个电台在密泉，后来被日本鬼子发现以后，转移到咱们炭场村的马家沟，在一个山洞里边，在一个山里边转移到那里边来开展工作。那么谁领导这部电台的工作呢？就是中共华北局平西情报站，这样就与我们的红色交通线就连接到一起了。 这不平西情报站吗？ 对， 就是那个， 所以说这个是红色的，整个的这是一条线是串起来的，这样。在咱们中国当时抗日战争时也是非常的艰难的， 对对 对, 对, 对， 啊，一个点一个点的这连起来串联起来， 对， 是吧？当时是非常的重要， 对， 啊，当时我们这条红色交通也是非常的重要，包括林麦可同志啊， 林麦可 啊， 对， 曾经在咱们炭场村啊驻扎过， 哦， 啊，后来去了田庄，最后去了延安， 哦， 啊，林麦，咱们也准备打到林麦可小路。 看完红色历史浮雕墙，再往上走还有弹药库、防空洞以及昌宛县左公署等等历史遗迹，或者是现代复原的红色遗迹。这种红色资源绿色发展的模式也让神泉峡景区在京郊旅游市场当中的竞争力大幅提升。党建助理员傅尚华介绍， 咱们那个红色文化体验区这一块呢，2015年的挖掘以后，在2016年被北京市旅游委评为北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区，一般这个你看这个景区比较多，红色旅游景区很少，所以咱们也是红色旅游景区，来到咱们炭场村，咱们也不是游山玩水，来感受咱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感受咱们的红色景区的魅力。 红色资源绿色发展，经过多年运营，神泉峡景区在京郊旅游市场当中闯出了名号。不过山区旅游业每年啊，一到冬天就迎来淡季，成为制约旅游产业发展的一大难题。为此啊，炭场村的两委班子去各地交流学习，在回来的大巴车上一致决定要发展冬季特色旅游项目冰瀑。没想到啊，一经推出就成了广受欢迎的网红项目。 我们出去考察以后啊，在回来的大巴车上就定了调，发展冰瀑，在2016年的时候打造我们的神泉峡冰瀑。我们的冰瀑啊，在当年就收入了70万，70万元。在2018年的时候啊，我们被誉为京西第一瀑。 这两年经常在一些社交媒体啊，微博、小红书那些社交媒体上啊，包括朋友圈，经常能看到很多人都发那个冰瀑，啊， 对对对对， 而且感觉很仙境一样。 对对，这个还是在咱们疫情防控75%限流的基础上，如果没有疫情防控75%限流，我们可能收入还要更多。 对对对，感觉这个冰瀑已经成为咱们神泉峡景区的一个网红景点，是吧？ 对，也是网红的打卡。 对对对 啊，很多包括游客，你看在那个抖音上， 对 啊，在头条上都有咱们的冰瀑。你看， 咱们是从哪儿学来的这个？ 最早的时候，咱们是2016年的时候出去学的时候，在河北因为河北满城它有一个冰瀑我们从那儿学了以后，就是回来以后感觉我们具备这个发展的这个条件，我们有这个优势，我们有泉水，我们一条这个整个的这个水面，我们整个的炭场村的这个景区的水面加上村一共是10来亩，我们整个的这个从咱们那个大溪沟，从咱们那个包括那个泉眼流出来的水能延续到3公里，2-3公里全是水，所以我们具备发展冰瀑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条件，再一个我们有山，我们有山，我们自然景观打造出来以后，我们喷上去以后，我们通过这个抽上去的这个我们泉水，打出来的我们这个冰瀑是非常漂亮的，我们打出来这个冰瀑呀是蓝色的，它有点发蓝，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人说是像北欧那种感觉哈， 对对对，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神泉峡冰瀑很多冰你看到的是白的，但在咱们这儿你看到微蓝，微蓝，尤其是你到我们第二次冰瀑，感觉就非常的明显，那个冰瀑蓝的更艳。 就是非常的好看， 嗯 啊，发自从里边透出来的蓝， 嗯 啊，感觉非常的清澈，主要就是矿物质丰富， 哦， 矿物质 天然的水质好， 天然的泉水好， 嗯， 所以打造出来的这个冰库才好看， 嗯 啊，不是说纯白的， 嗯， 都是蔚蓝， 啊， 蔚蓝咱们这个冰库非常的好看，因为咱们这个冰库面积比较大， 嗯 啊，7万多平米， 哦， 啊，我们第一处冰库就能达到将近5万平米， 哦， 整个山体连着山全是， 有多长啊？ 啊。它大概长的话，从这第一处冰部大概有700多米，700多米长，它有山体的高度呢。 嗯， 还有咱们第二处冰部、 嗯、 第三处冰部，因为咱们三处冰部、 嗯、 晚上咱们还有夜景观。 哦，还有打上灯是吗？ 啊，晚上有夜景观也很漂亮、 哦、 啊，也很漂亮。所以说咱们打造这个产业的时候啊，也是在摸索的走、 嗯、 啊，咱们这个乡村振兴这方面， 嗯， 也是在一点一点的探索。 对对对， 啊、 您给我们揭揭秘，到底这个冰库是怎么做出来的呀？ 啊。我们这个冰铺呀、啊 嗯、 从这个开始做这个冰铺的时候啊，一开始要洗山啊， 洗山， 对、 哦、 要冲下来那个杂质、 哦、 啊，先冲、 嗯、 因为快那个还没有结冰的时候就开始洗、 哦、 啊，开始往下冲、 嗯、 喷成雾状的，开始喷那个水，冲等到结冰的时候慢慢结冰它就干净了， 嗯 啊，结出来才能透彻， 嗯 啊，然后呢咱们再做一些形状， 嗯 啊，做一些形状以后咱们喷成什么样基本上就成什么样， 哦， 啊，咱们这个冰库呀它也有自然的，有没有说就是有形状的，这儿没有形状，大部分它自然形成的，有像小蘑菇呀、水母呀、 嗯、 小伞呀、 嗯、 有各个形状都有、 哦、 啊，非常的漂亮，还有像大象吸水， 哦、 啊、也有那种，都是这种自然喷出来，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壮观，啊、 哦 嗯，因为咱们这个一个是咱们在山的背面， 嗯、 山的背面它不容易化， 嗯， 但是第二年呢，它又不影响这个植被的生长， 嗯， 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冰库做的是非常成功的， 哦， 咱们的冰库能持续到来年的五一， 嗯， 从那个12月份开始冻这个冰库，到第二年的五一，你还能看到一小块冰库， 太成功了， 啊，所以做的非常。所以我们这一块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壮大集体经济这一方面做的是就是我们自己感觉做的还是可以。 神泉峡旅游火了，带动了村里的民宿餐饮产业，股份制的实施又让村民都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打造神泉峡景区这张旅游名片。村民李秀芬以前在外头厂子里打工，自从村里发展旅游业之后，就回到家里把自家的小院经营成了一个特色民俗院，每天的生意都很不错。 我们现在是来到一个小院哈，这儿还有这个大灶台呀，哎呀，这炒出来的菜香啊，这池子里这些都是自己种的菜哈，这就是大姐家哈。 对。 哦，哎呦，您这是烙饼吗？ 烙饼。 我看咱们这儿除了这个做饭还有农家院是吧，也能住是吗？ 对。 还有火炕是吗？ 对，有一火炕。 您做这个小院做了多少年了？ 15年开始。 15年，哦，等于是第一批是吧？ 啊，差不多吧。 嗯嗯，那现在一年，如果不是有疫情的话，一年大概年收入能有多少呀？ 这个30-40万是差不多的吧。 哦。 去年吧，上半年一直都没开，一直到9月下旬才开。 嗯。 完了以后，完那个冰库的时候，我们这儿的，哎呀，挺火的。 嗯，之前呢，之前在做这个小院之前是家里主要是做什么？ 也是在厂子上班。 啊、哦。 上班就是。工时太长， 嗯， 钱也不多，后来闺女他们就不让干了， 嗯， 闺女说太累了，而且我们干那个什么，属于那有毒有害的， 哦，有毒有害，哦， 所以闺女说你回家吧， 嗯， 回家那个弄个农家院，以后周末我们回去帮忙， 嗯。 端起生态碗吃上绿色饭的炭厂村，如今更加注重绿色和环保。在一进村的十字路口，脚下看似是寻常的柏油路，路边呢还有一个环境很整洁优美的口袋公园，看着是很普通的景色，但其实炭厂村的污水处理设备水魔方就隐身在其中。 在口袋公园的中间呢，看着是木栅栏围起来的，像是一片绿地，但是走近呢其实是仿照这个草地样子的这么一个盖的布哈，掀开这个布呢，这个底下就是污水处理的一个设备，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里面就是不断的在转动， 不断的转， 从前面那个沉淀池，这个水 来到咱们这个生态水 流到这儿，哦，然后它经过几个阶段的转转转，变成清水是吗？ 对对对。 然后这个水过滤完之后做什么用呢？ 这个水过滤排到咱们的这个湿地公园，补充的水。 哦，这湿地公园旁边还有一个水池哈， 你看那个多干净。它从这儿再经过一次过滤 哦，这个草下面还有、啊、 草下边还有，到咱们这个湿地公园。 结果前面看到的这么清澈的，以为是山泉水，但其实 就是经过过滤的这个生活污水哈。 对对对对对。哎，多美啊！ 对。 腰包鼓了，环境美了。2015年，炭厂村村民全部脱低，成为门头沟妙峰山镇的脱低典型。初步实现产业振兴以后，炭厂村两委又着手对村庄进行显村改造。傅少华介绍。 我们显村改造呢，是按照我们区委提出来的六个不变：村子不变，宅基地不变，胡同基里不变，文物古树不变，老宅院不变，一户一宅不变。按照这六个不变，咱们达到了咱们这个显村改造。在那个2017年，咱们这个全部完成。咱们是怎么显村改造的呢？咱们是每个人，就是每户，里面你想盖房，每户你自己找包工队。咱们村委会不给你找任何一个包工队。咱们村里提供什么呢？从那个咱们区那个住建委提出来一个，就是咱们那个叫监理啊，监理就是24小时驻村，咱们提供吃住，他来监理这个工程，按照咱们那个抗震、减灾、节能、环保，按照这个标准啊，必须有4梁8柱，你每家呀都是一家一户一侧一档，你如果不合适啊，如果不达到标准，就让你拆楼重建。咱们根据这个标准建的，你只要不符合标准、不符合条件，我们不给你这个政策支持啊，所以说我们在那个去年的526地震以后，村民出来以后，我们就问，那你有没有感觉到有地震啊？因为我们的镇震中心啊，我们村民就说呀，没有啊，没感觉到，这就说明怎么建得很成功啊， 对， 所以说咱们抗震是吧，减灾这就完全达到了， 对， 是吧？所以说咱们这个房屋建的是质量是比较好的，4梁8柱啊，咱们在这个基础上又提醒村民，一定要留好线路啊，你们要达到10平方啊，达到多少个平方？因为下一步咱们还要煤改电，我们在2017年的冬天的时候，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全部实行煤改电，现在用的都是以空气源和咱们这个储煤储暖那个方式来取暖，就家里都不用煤了，都煤改电了。这样呢，就是你看，省得村民到时候电路线路没有留够，没有留够标准，他到时候不符合条件，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提醒村民，他留的线路都是刚好，都是完全超标准，都是按照主线都是10平。 你们这等于是规划在先哈， 对对对， 而且这个规划呢，并不是着眼于眼前，而是着眼于以后， 对对，未来发展嘛，咱们这个就是呀，一个好规划， 对 啊，一个好班子， 对 啊，一个好的带头人， 对 啊。但是呢，也离不开我们区委、区政府、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与帮助。 实现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为解决村干部结构老化和党建工作后继乏人等问题，在2017年，门头沟区在北京市率先开展农村党建助理员的选派工作。炭厂村的党建助理员傅尚华就是经过几轮考试和选拔，以优异的成绩应聘成为炭厂村的党建助理员。 很幸运啊，我被咱们门头沟区录取为第一批党建助理员。 党建助理员， 对对对。 那这个党建助理员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呀？ 我们是6个员，做好党的政策方针的宣传员，村里组织的信息员，村民群众的联络员，信息设备的管理员，还有基础工作的档案员，完成好镇党委政府的交给其他工作。 6个员， 对，6个员。 在采访最后，傅尚华用4个一来概括炭厂村的文化特色。他说：“ 咱们村庄呢，也是一个微缩版的啊，我们区委提出的一盆火、一腔血、一桶金、一片绿啊，也是体现了我们门头沟的精神啊，讲奉献，争第一。你看，我们是一盆火。”我们当时是烧木炭，一枪血，你看我们8路军34大队昌皖县左公署到咱们那开展游击战争，是吧？我们一桶金啊，一桶金我们也是提供了，也是创造了集体经济， 对， 壮大集体经济，给村民分红。然后我们一片绿啊，我们村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捧的生态饭，吃的就是这碗饭。所以说我们呀，包括我们植树造林，包括我们整个的环境保护，这都是在咱们那个2山理论的基础上再提升。我们也是紧跟咱们那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跟这个步伐，我们也是在贯彻理论，不断的学习。我们也是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得到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监制白刚。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下半时段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播出的这个村是个非常有特色的村庄，它的风景好，位于房山区石渡镇的北部，距离石渡镇中心景区只有3.5公里。再一个就是红色文化底蕴丰厚，它是平西红色第一村。而具体说起来，它的特色可以用两个一、一个两来总结：一条马路穿村而过，张宝路；一条河水常年流淌，马鞍河；两面锦旗远近闻名，那就是1941年秋被房来卓联合县政府授予了抗日模范村的称号并赠送锦旗，以及1951年中央慰问团携带毛主席亲笔书写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题字的锦旗。来到如今的马鞍村，看美丽的山水风景之余，您还可以看到大量的抗战遗迹，接受红色爱国主义教育。我是文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马鞍村第一书记詹小冷来参观走访红色马鞍村。 马鞍村的村口有8个红色大字，平西古寨红色马鞍，非常醒目。说到咱们这个是以红带绿哈，我们就是走过了那个红色的大门，然后现在正眼就是绿色的青山。 对，跟咱这个红色的故事实际上是可以从1934年参军的两名同志，1938年的时候吧，咱是建立了支部，今年是81周年，然后可以说石渡地区建支部比较早的一个村庄之一。咱这个村庄比较有特点，它不仅是两三家一口，整个石渡的地貌是这样，咱这南北有城墙，中间有官厅，可能要如果从民俗村也算是民俗村，村的80%的都姓刘，刘氏家族嘛。咱这个如果往南看，正南方是八路军坟，八路军坟下面是万人坑，也叫外人坑， 外人坑 也叫外人坑。对， 怎么理解？ 就是外人，就埋的外姓人嘛，叫外人坑。然后这个当时八路军牺牲了，八路军都埋在这个地方了。所以咱支部生活有一写了两篇，第一篇写给外姓人挂纸，挂纸就烧纸的意思，就写了咱那个地方。然后可能是中国唯一一个地方给外姓人烧纸。然后这是咱八路军坟，我们也把这个遗址修复一下，可能然后也是一个观光瞻仰嘛，也是。然后往这边走，但是这是红色长廊，红色长廊里面北京联合大学，然后也是伫立红色马鞍，跟这个马鞍村做了几个墙绘。第一个墙绘，然后我们选的是肯定是首先把那个毛主席放到了第一个，这个是1951年毛主席亲笔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鼓励这个老区嘛，争取更大的光荣，然后把这个实际上这个是给了河北保定地区 黄泥区比咱这个抗震模范村，当时这个马鞍村还属于河北省， 嗯， 然后58年哈正式然后变为北京市嘛， 嗯， 所以然后这个村放了这留这儿了，现在一直保留的嘛这面旗， 嗯， 当时还有史料，河北省的那个报纸上有记载，给了一个面旗，还给了奖章，还给了表扬信，表扬信跟奖章现在没有了，但是旗还在呢。正对面我们放的习近平，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 嗯， 然后也是我就是 党的19大迈进新时代， 哎，对对，也是新时代，然后我们倡导的一个主题。 嗯， 第二面墙绘做的是老猫山六壮士， 嗯， 为什么放老猫山六壮士？实际上老猫山六壮士是跟蓝山五壮士故事情节是一样的， 嗯， 最后这个阻击战打了2个多小时，这个阻击战是打胜了，就是掩护咱马鞍地区的部队、政府和群众撤离，打了2个小时。这个是临时抽调了一个部队， 嗯， 因为没有姓名嘛，所以这个跟狼山五壮士的区别是，老猫山六壮士是没有姓名的。 嗯， 我们放在第二个墙位也是想，就为新中国成立牺牲的这些烈士， 嗯， 我们也是永远记住他们， 嗯， 特别是那无名烈士，我们更要党和人民更要记住他们。 嗯， 我们放了第二个墙位了。 嗯， 第三个墙位做的是抗震模范村。因为我们这1941年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前，1941年，然后我们这个村就评为抗震模范村了。 嗯， 这个是当时在哪儿？是在龙王庙，龙王庙那边开的会， 嗯， 表彰马鞍村，然后在抗日期间英勇杀敌，然后不畏牺牲，这种革命精神， 嗯， 然后给了一个抗震模范村。这个是房来卓联合政府给咱马鞍村授予的。 嗯， 这面旗就在平西烈士陵园里面放的一层。 嗯，当时这还是抗日根据地政府啊。 对，咱那个当时房梁联合政府在咱村，然后部队跟那个政府都在咱村，真的是为这个新中国成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 一会儿我给你讲讲红色仓房，你感觉到， 嗯， 特别的震撼。这个墙绘做的是兵民是胜利之本，也是一个调子，然后真的是群众为咱新中国成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嗯， 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然后到新时代的时候，我们也是讲新时代新担当，小人物大英雄，平凡的工作岗位做出突出贡献。咱现在也是讲这个题，然后鼓励更多的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努力工作，体现自己的价值。最后一个墙绘是马鞍人民参军战阵保卫国家。 马鞍村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早在1938年就成立了支部，曾是中共房梁县委和县政府的驻地，1941年成为平西的第一个抗日模范村。近年来，马鞍村对村内的红色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挖掘，目前村中的抗战遗址就有10余处，包括房梁县委和县政府驻地、南岭阻击战、东树片遭遇战、抗儿岭战斗遗迹、抗日高级小学、八路军休养所、八路军烈士墓等等。 基本上来马鞍村的都要来这个红色仓廊参观一下。第一块讲的是抗日模范村红色马鞍，这就是两面旗。第一个是抗日模范村的旗，这个写的1941年，这个是1951年，两面旗正好是相隔10年。 嗯， 这儿有介绍这两面旗的由来。第一个是1941年秋天，房来卓联合政府，然后在石渡的龙王庙，就是咱现在烈士陵园，召开了授奖大会，县长王天瑞亲自将绣着抗日模范村这个锦旗授予了马鞍村。这个是表扬马鞍村在反扫荡中的机智勇敢、英勇杀敌、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 嗯， 这个点是啥？这是平西的第一个抗日模范村。 哦， 而且这个村没有出过一个汉奸。 就是说明当时咱们这个村里的人民还是非常有骨气的。 非常有骨气，而且这个党情意识特别强。这个1955年相隔10年了嘛，然后这王平和陈子华他们带着这个， 嗯， 咱这个慰问信了，把奖章了，还有这个锦旗了， 嗯， 然后给了这个马鞍村，这也是马鞍村的荣誉。 嗯， 再看一下这个，当时汉奸给我们送信， 嗯， 然后是交夫交粮交钱， 嗯， 但是第一天没有理会，然后第一天给我们指标是50，交50人，第二天就要交100人了，第三天就要交200人，就给你翻倍。然后结果第一天没理会，第二天一看情况不对。 嗯， 然后连夜召开会议，这个会议实际上是开了整整一夜。 嗯， 从晚上开到鸡鸣。这个会为什么那么难开？因为他要烧我村庄、杀我百姓，这个事情，这我们如果不交，我们往哪撤离？ 嗯， 肯定一系列的问题。最后一直到第二天鸡鸣了，然后一定说不交，就烧我村庄，烧就烧吧，然后我们不交。然后这个决定，有亲戚的投亲戚，有朋友投朋友，没有亲戚朋友的，然后在后山躲起来。第二天一早，然后咱这个书记刘显斌摸那个铡刀了，摸铡刀的目的是 人家以为是杀日本鬼子杀汉奸，然后他说了，只要咱出营版图，我先砍了他，他其实想摸这个就是为了杀汉奸。 嗯， 因为当时是吧，这个汉奸也是非常可恶的。 对， 然后咱这个，所以咱这个村没出现一个汉奸。 嗯， 这与我们这个老书记很有关系。然后最后人家也没砍任何一个人，咱那个村上最后就评为抗日模范村。 嗯， 这就是在关键时期体现咱共产党人党性。 嗯， 所以我们也想把这样故事传承下去。那目前也在申请北京市的抗日模范村。 记住这位老英雄刘显斌，我们的老党员。 这个是马鞍人民踊跃参军，这个基本上是从那个老一辈讲故事，还是从史料上看，基本上因为咱这个村政府跟部队在这儿，基本上所有的家家户户都在之前。 嗯， 你看这个韦福兰，这个丈夫去世了，家里没有劳动力了，唯一的一个劳动力就是大儿子。 嗯， 大儿这边如果没有劳动力会饿死人的。 嗯， 然后他也是把大儿子给送到前线，后来两个儿子饿死了嘛。 对，因为我们其实是山区，它这个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匮乏。 对对，这边种的田地的面积是有限的，而且这边村庄的这个平分到每一户的那个面积是有限的，他们一般是用果子去平原地区换。 嗯， 所以这个没有劳动力会真的会饿死人。 然后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咱们的老英雄都是15岁就当兵了哈。 你像这个是电青，然后战怀了，这都是15岁当兵。 嗯， 最后你看咱这个有个1941年左右的时候，在咱这个村里面出去的光师级干部就获得一等功勋，师级干部就3年，连级营级的更多了。 嗯， 咱这也出现了一些抗日英雄在那个村。 嗯，英雄儿女的村庄，这个民兵队、救国会、妇 救 会，妇救会就是妇女啊这一块，然后有模范队、 青少年儿童团、 儿童团。 你像这儿童团，他们我们儿童团团长现在还活着呢，93岁了，这是建国前老党员。 嗯， 然后这些故事，因为他们给我们讲了好多故事嘛，很感人。就几岁的孩子在山顶放树，把树一倒，然后就说明这个日伪军要进村了，这边敲锣打鼓撤退。所以这些，你像咱那个运粮队了， 嗯， 然后从那个张坊地区往这边运粮食了，当时身上要背70斤以上， 嗯， 要背70多斤，从张坊来到咱这边沿河道， 嗯， 还有日伪在山头阻挠， 嗯， 然后一爬爬7-8个小时，把腿都能跑胖，不就把脚7-8个小时。 嗯， 这个是我们是抗日高小，抗日高小那个遗址在咱村呢， 嗯， 现在就是因为就在房梁联合政府的隔壁是抗日高小，来参观的人也特别多。白天是去各地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嗯， 然后晚上才挑灯夜战学习文化知识。当时咱县长刘县长刘介余，然后任的是校长，现在规格还是挺高的，说明非常重视这个教育。 对， 当时李公朴老先生也来了咱那个村儿， 哦， 然后对这个师生发表了演说，对咱这个教育当地的教育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嗯， 这个是马鞍村的那个旧址，马鞍村的旧址是这是老遗址。老遗址在咱那个 房梁县里旧址哈。嗯， 对，房梁县联合政府。 嗯， 在咱这个村呢，但是现在村委会的后面。当时你像咱那个政府所在地基本上是拉锯式的，敌人进来了我们就往后退，敌人退了然后我们往前进。 嗯， 所以咱这个政府的地点是一直在变的，现在长涛了、灵鹫、来源、 嗯， 下石铺村包括塘上村都有咱那个遗址。 嗯， 后来为什么到马鞍村了，这个历史故事也挺那个的。 嗯， 听那些老党员说，包括咱看史料，史料也有，当时咱是党出现最困难的时期，地主跟土匪一勾结， 嗯， 好多这个党员党性意识比较薄弱，出现了一部分人出现叛变。 嗯， 当时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急需一个堡垒村建党增党，到了马鞍村，实际上在马鞍村是做了建党增党。 嗯， 然后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然后这个没有具体考证，说是涨到从0.4变成1.4了。 嗯， 所以说这个意义非常大。 咱们看历史书，就是38年到41年、42年，实际上是因为有日军的扫荡，咱们非常的困难啊。 对，38年还行。38年的时候，咱这赵元同的第一个公开共产党员身份， 嗯， 来这边发展支部，发展党员，发展的比较迅速。 嗯， 你到39年的时候吧，实际上是有一部分人，这个党性意识薄弱，出现了这个叛变。 嗯， 然后所以王家台惨案出现那么多惨案，这与这个有关。 嗯， 所以咱也急需一个堡垒村建党增党。 对， 重视这个党性教育嘛。这个当时我们那个康二岭是日军，当时是什么，我们村里有10万斤粮食。 嗯， 还有这个政府的重要文献在那个村呢，10万斤粮，现在用卡车拉都得拉多长时间。 嗯， 在咱这个村，然后一粒没发霉，三次扫荡没让日伪军扫走，这就是马鞍人民的智慧。咱那个文献为什么后来然后一部分给这个房山了，一部分给河北省了，就是因为咱这个史料保存完好，用油皮纸包好放在山洞里面，山洞里面是人绑上绳子之后续下去的，它没有路可走，放到山洞里面保存完好，然后最后又，所以这个马鞍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日伪军在扫荡的时候，就他知道八路军主力在这边，但是没有找到，所以在咱的东山上抗日站建了一个据点，从山上扔手榴弹放黑枪，就是三个目的：一个是监视八路军的走向，他到底在哪；第二个是切断运输路线；第三个是让那个村叛变。 嗯， 后来来看，三个目的都没有达到。这个抗日站嘛，它这个地势很险，基本上是斜坡。坡度很陡，怎么上去怎么下去怎么下来，他不可能这样下，这样摔下去了。 对， 所以怎么上怎么下、 嗯、 当时这个任务比较艰巨，地势险，易守难攻，你看敌人还有手榴弹，武器比较先进，当时把端掉抗日战这个任务交给了马鞍支部。 嗯， 马鞍支部三次勘探，拿着镐柄还有几个汉阳罩把这个端了、 嗯、 而且这一场是打胜了、 嗯、 特别振奋人心。这就是什么，就是平息人民，平息抗战，然后人民抗战的一枪，就很大的鼓舞了人民士气。 这种党性和智慧都是可以竖大拇指的。 对对对，然后马鞍人民的智慧是不得了。你看那个书记后来回忆录里面，刘老爷子也是没有回村，为什么？一个是感觉是无颜面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他送走了太多太多人都没有回来、 嗯。 这个刘老爷子还有一个故事，这检讨信，自己写了个检讨信。 嗯， 因为他手下的一个人，一个小站长。偷了一瓢粮，他这个小站长家里面是几天没吃饭，要马上要饿死，他偷了一瓢粮是救济自己家人，被刘老爷发现了，写了一封信，他说共产党员打天下是为了劳苦大众吃饱饭饿不死人，现在有人要吃饱饭要饿死人，是我们共产党员的责任，这个责任我来承担，这就是我们的党员。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一个党员就是我们一面旗帜呢？我们也是特别佩服的一个党员。 你这耽误大客户，我们干活。 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咱那个八路军坟，那遗址，咱要修复一下。南陵阻击站一个机枪口就在这个山包上面，这个大山包，我们想把这个修复了，今年申请项目了。这个是咱的战场，原来南陵阻击站的战场，主战场，它就在这下面挖的手雷，施工现场挖的手雷。这个虽然是原来战场，但是承担低收入征收项目了，咱村里面劳动力。能来劳作的都在咱果园里干活呢，每天100多块钱呢，在咱那干一天有一天的活，所以咱这个也是咱征收的一个大项目。这整个起来之后，咱会成为一个园区，然后咱整个村还有登山步道围，把整个村给围上了，这相当于整个村是一个大公园，然后我们做成一个旅游景区，一个是红色文化，一个是绿色生态，生态农业，底下这个一大片一个小盆地，我们准备做成农耕园，就中华耕织文化，我们放在底下，上面是采摘的。 以红带绿，红色文化成为村庄旅游资源特色。马鞍村同时也在建设生态农业旅游观光果园，并发展林下经济和打造农事体验。上有核桃林、杏林，下有油葵、花卉、白薯等经济作物，以此也促进了农业旅游观光园步入良性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刚才你看看全貌， 嗯， 这是你看咱这整个村都能看到了吧？ 嗯， 包括这一块地，原来也是一块荒地，我们给做成一块大平地了，让自己观赏。 嗯，这林业资源很丰富哈。 咱那个9000多亩地呢，这是一小部分。 咱登山步道就从这儿上这条路啊，随着这条路上 围山转一圈，然后直接回到咱民宿区。 啊， 咱都是设计好的。 啊， 嗯。 现在就需要我们需要一个第三方来给我们运营，一个是红色文化继续打造这个生态园，基本上都成熟了已经。我们通过这个生态农业观光区，然后园林打造，然后吸引了村里面的劳动力在这里就业，然后基本上是在村里能干活的，我们都已经吸收过来了。 嗯， 园区做完之后，我们做红色旅游，红色旅游可能专门的企业来给管理了，我们做一个集体企业，然后这个旅游产业发展起来了，可能是我们重要的征收的一个项目，包括门票了，然后呢园区的管理了，整个旅游景点的打造了，肯定这都是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是我们征收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我们做了自己的企业，这么多果园的果子啦，就是我们产的一些东西可以销出去了，有自己的公司可以销出去了，所以我们要还有反哺到我们这个村民的村里的建设了，70岁、60岁老人的补助了，我们都可以用到这个方面。还有高端民宿，高端民宿区我们 今后的发展方向也是一定要做文化民宿，红色景点的特色我们放到各个院子里面。 马鞍村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叫刘文峰，他从村里更老的老人那里收集整理了马鞍村发生过的抗战故事，并且还将村里发生的十件红色大事写到了笔记本上，讲红色故事，传承抗战精神。 我75周岁 啊、哦，那比咱们共和国还要岁数大一点儿、 啊。对，大一点儿。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您有印象吗？ 我都知道，1944年，我母亲就是还抱着我呢。我们原来在日本来了以后，我们爬了山了，在白岭岸住着。后来要开会，搞土改，1948年，那时候我才3周儿。我跟从山上抱起我来，我妈抱着我参加那土改，参加了2次会议。第一次是在西边露天广场，第二次我们是在这个东台斗争那些个地主恶霸，我亲自看见了。把那个恶霸开了一天会，是1948年秋天。我长大了以后，我问我母亲还有我父亲，他们说就是我妈参加的会议，当时参加场面挺热闹的，人也多。马恩村不是光这一个村的人，连卧龙也是这村的人，都一块参加。 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成为咱们这个红色故事的讲述者的呀？ 前2年，咱们村联合大学的他们来了，汤书记来了，他找到我。以前在69年那一年，咱们这儿原来刘光师长领着他那部队，在咱们这儿搞2亿3叉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咱们马鞍学校当代课教师。到68年那年，他们那部队来了，搞2亿3叉，他们都请我让我去，给他们当讲解员，也搞了一些个展览，让我去给他们讲讲部队的那些个各连队战士们都那听，给他们讲这村的故事，抗战争的时候那些个事儿。当时我们村谁是讲解员呢？竟给他们讲，就刘占直，他现在早过世了，他写了好些个材料，有时候让我给他抄一抄，也了解他说的那些事儿。 总共大概是整理了10个故事哈，10个故事：老帽山阻击战，攻打康尔站，第一次大扫荡，艰难的岁月，躲避战乱，居住白岭安， 对， 解放太原。 我回忆了回忆，我写了点，这是 改动很少，说明这些故事您是已经很熟悉了 啊。对，一口气的写下来了，也没修改。 现在疫情还没有得到完全控制，马鞍村还不能接待食宿，包括第一书记张小冷在内的村里的2位班子依然还在24小时为防控疫情、森林防火值班执勤。但是通过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一定会对风景如画的石渡镇马鞍村有一些新的了解。平西红色第一村马鞍村凭借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底蕴丰厚的红色历史，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正在稳步地走向小康，走向富裕，走向未来。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监制白刚，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 舒展想象，用画笔编织未来。

每天在这里，你都会看到巡山护林的西大庄科村民，以及走在最前面的党员的身影，因为每个人都特别自豪。 东旺就在鞍村办。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